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战争越打越大，乌云始终牵挂着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三个亲人，大哥、二哥和丈夫关山林。而在这三个亲人中间，乌云牵挂的最多的还是关山林。说起来让人不可思议，大哥巴腿儿和二哥伯奇是乌云的同胞手足，乌云从小就是巴腿儿和伯奇宠护的小妹妹。而关山林在乌云生命的前18年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，就算他们后来成了夫妻，彼此的了解和共同生活的经历也是非常有限的。乌云甚至说不清关山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了夫妻这个名分，他们在合江的一个小木屋里共同度过了两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乌云对关山林的依恋和担忧就多了一份比血缘更浓的感情。而这种感情因为两个人的分离时间渐长，变得日益沉重和缠绵。乌云想到前线去，想到战斗中去，他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到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两个哥哥身边去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既然他们都在那里，那么他也应该在那里。无论他是否憎恶或者是害怕战争，他都应该在他们的身旁。乌云对战争的了解，是从他来到野战总医院的第二天才真正开始的。乌云留在了野战总医院，分配的工作是做护理员，洗绷带，蒸煮器械，做杂活，帮老护理员照顾伤员。野战总医院送来的全是重病号，有的被打废了，有的子弹和弹片还留在身上没有来得及取出来，送来的时候大多是支离破碎。吴允第一次走进病房的时候完全惊呆了，病房里躺着的那些伤员要么昏迷不醒，像一节节木头似的躺在床上，醒着的没有一个人是成型的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。有一个小号兵被汽油弹烧得几乎成了一截焦炭，他躺在白色的床单上一声不吭，几乎让人看不出那截乌黑的焦炭曾经是一个血肉之躯。乌云愣了好半天，才在小号兵的床边蹲下来。他在那张皲裂成大烟土色的脸上找到了两个洞，因为有太多的眼白，他才知道那是一双眼。这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乌云，让他的心里感到一阵抽搐。小号兵烧得完全没有形状的嘴巴动了动，乌云把头倾下去，他听到他微弱地说：“大姐，给我说两句话吧。” 乌云不知道说什么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，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打转。他把一只手颤颤地伸了出去，想去握住小号兵的手。有一个护理兵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，见状大吼说：“别动！”护理兵冲过来说：“你疯了？你想要他的命吗？”看到乌云吓得脸色苍白的样子，护理兵又换了一种口气说：“他烧成这个样，身上一滴精血都没有了，你一碰他就会往下掉肉，他就会疼，他一疼就打滚，一打滚身上的肉就往下掉，掉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，明白吗？不能碰他，你就给他说几句话吧。”这以后两天的时间里，乌云一有空就到小号兵的床前来陪着他，跟他说话。病房里满是焦灼的血肉味，不断有人被抬出去或者被抬进来，有人不声不响，有人大声地骂人，有人死去活来的呻吟，有人在昏迷中高声喊叫着冲锋。乌云说话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淹没了，他只是在那里说着。小号兵一动不动地躺在雪白的床单上，眼白过多的一双眼睛像两个洞一样的睁着。有一阵子他似乎安静地睡着了，其实他并没有睡。他用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大姐，你的声音真好听。”乌云听了说不出话来，他又想伸出手去摸他，但是手伸出去僵在半空，好半天落不下去。他知道不能摸，一摸他就掉肉。后来他把手收回来，就去捡床单上的一颗碳屑，捡了好半天没有捡起来。就算这样，乌云陪着小号兵的时间仍然是很有限的。总医院住的全是重伤员，不是重伤员是到不了这里的。重伤员都需要照顾，给他们换药，替他们擦洗翻身喂饭，照料他们大小便。干完了这些，还要抓紧时间洗大堆血乎乎的绷带和床单。乌云整天忙得像什么似的，头发一天到晚都是湿漉漉的。伤员们都是战斗英雄，战斗英雄脾气都不大好，一疼一躁就骂人，逮住什么人骂什么人，逮住什么事骂什么事。也有不骂的，不但不骂，什么话都不说，整天瞪着一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死了似的。这反而让乌云心里难受。乌云倒是希望他们骂，怎么骂都行。乌云说：“你说点什么吧，说点什么都行，你要愿意骂人也行，你骂吧，骂心里畅快些，你别这么憋着，憋着难受。”乌云已经习惯了，他已经习惯了充满血肉味的焦糊味，支离破碎的人体和粗野的赤马。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，身边全是被战争改变了形体的 和命运的生命，以及由这些生命触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响动。乌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和思维在这个环境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它像风一样无声地走动着，却深深地感到无地自容。到了第四天的时候，乌云用一床白床单把小号兵裹了起来，让人把他抬走了。小号兵死了，他直到死的时候都没有动弹一下，两个眼白过多的黑洞依然是那么睁着。乌云把他裹起来的时候，忍不住伸手去抚摸了他一下。他想，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抚摸他了。他的手指头触摸到的肢体已经完全没有了弹性，干涩涩的，和一段真正的木炭没有什么两样。不过他没有往下掉肉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肉可以往下掉了，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肉了。乌云说什么也不让别人动小号兵，他坚持要自己亲手把小号兵抱到担架上去。他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把小号兵抱到担架上去了。乌云最终还是上了前线。几天以后，总医院送来一位师长，是二兵团炮纵的，是被飞机炸弹炸伤的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一看就说腿保不住了，要锯掉。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师长，师长说，锯吧，上半身给我留着，只要能做，我就还能指挥部队打仗。于是立刻做手术，乌云被临时拉进手术室帮忙做麻醉。院长说人手不够，你学药理的懂得麻醉。其实所谓麻醉很简单，也就是打一针努夫卡因，一针杜冷丁。乌云从来没有进过手术室，没有临床经历，只知道截肢是把坏死的肢体部分拿掉，不知道锯是真锯。看着两个医生撸起衣袖，先用手术刀把腿上的脂肪和肌肉切开，把止血钳子夹住血管，再用剪子把附近的脂肪和肌肉剪去，留出工作面。接下来就是用一把钳工用的钢锯，沿膝盖以下刷刷地锯起来。先是一个人锯，锯得满头大汗，然后再换一个人。乌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，他不知道截肢就像木匠锯木头一样，也不知道原来人的骨头竟是这么难锯。一握粗细的股骨竟然锯断了三根锯片，乌云目瞪口呆地站在手术台一旁，被那个场面吓得心惊肉跳，他恶心地只想呕吐。那一刻乌云想到了关山林，他想到了关山林怎样在冲锋的时候把头上的帽子摔到一边，不顾一切地抱着机关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想到一颗炮弹是怎样在关山林身边爆炸，把它掀到天上又落下来，然后关山林又怎样拖着一双被炸得血肉模糊的腿在泥土中爬动。有好几次，乌云把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钢牙咬得咯嘣响的师长当作了关山林，差一点就扑了过去。乌云的承受力完全崩溃了， 手术一结束，他就去找政委。他坐在政委面前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：我要上前线，你让我上前线。乌云终于被批准上前线了。乌云到前线时，正赶上锦州攻坚战打响，他跟着一支救护队冲进被炮火轰成一片火海的锦州城。这个时候，吴云已经知道关山里的八师也在攻击部队之中，而且已经冲进了城。吴云甚至还救起了一位八师先头团的战士，那个战士腹部受伤，脸色苍白的躺在一堆冒着黑烟的沙袋的后面。吴云利索的用刀挑开他的衣服，用急救包填住他的肠子，包扎好把他扶上担架。乌云问他知道不知道关山林，战士说知道。战士说打锦州女中的时候，他就是从关副师长身边冲过去的。他听到关副师长正在对他们团长吼，师长说别跟狗日的号，把炮吊上去轰狗日的。乌云由此知道了关山林还在，关山林还活着，他甚至活得完好无损。乌云的一颗心一下子落到了肚子里，那一刻他的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了。乌云在两天一夜的战斗中冲出了十几趟城，都是护送伤员出去的，后来用不着出城了，战地救护队把急救帐篷牵进了城，人也分开了，一个救护员带一副担架，哪里有战斗就往哪里冲。原则上是先往下抬伤势重的，伤势轻的就地包扎，然后叫他原地躺着别动，等着担架空闲的时候再把人抬下去。吴云领着两个老乡满世界跑，两个老乡是之前队的，都很年轻，是表兄弟，跑得气喘吁吁的。乌云记不清自己救下了多少伤员，发下来的几十个急救包全用光了。急救包没了，就找来一床被单，用刺刀裁成几十条作为急用。两个表兄弟在家的时候就参加了保安队，仗也打过一些。先看一个水灵灵的漂亮的女兵来带他们俩，模样不到20岁，心里就有些小看她。他们暗自嘀咕，这回铁定要被这位年画上人士的大姐拉后腿了。谁知道乌云进城的时候跑得比他们还快，全然不惧飞来飞去的榴弹，看着伤员就往上扑，经常是他们俩还在喘气，乌云就为伤员做好了紧急包扎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在一个地堡里发现了一个伤员，伤员在里面呻吟，洞口被炸塌了。熊高马大的表兄弟俩进不去，急得什么似的。后来还是娇小玲珑的乌云钻了进去，一点点把伤员移到洞口，再把他顶出来。这以后表兄弟俩就服了乌云，知道他不光战场救护技术好，还是个不怕死的角儿。俩兄弟就时时表现出对乌云的信赖，乌云说歇一会儿就歇一会儿，乌云说走就走，三个人像一个人似的。乌云到处打听八师，到处打听关山林，有人不知道，有人知道还说看见了，说半个时辰以前还在什么地方打着呢。乌云听了就带着表兄弟俩朝那个方向跑去，但是锦州城太大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战火又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辨不清方向的迷宫，参战的部队又多，20-30万人一下子涌进了城，再加上几十万地方部队和支前队，满城都是部队，满城都是人，哪儿枪响人就往哪儿涌，战斗越是激烈的地方，部队越是涌得起劲儿。 几十万部队，乌云到哪儿去找八师呢？到哪儿去找一个光着头抱着机枪往前冲的关山林呢？实际上，乌云和关山林两个人根本不可能见面。关山林的部队打的是城西，而乌云虽说是从城西入的城，但他找关山林心切，不辨方向，人跑着跑着就跑到了城北，两下完全是南辕北辙。乌云并不知道，仍然继续打听，而且每救下一个伤员，就先问人家是哪支部队的，当然就不是八师的。乌云开始有些迷惑，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伤员，怎么就再没有一个是八师的呢？难道八师突然之间消失了吗？后来，他反而有了一种释然，他自己安慰自己，他心想，没有八师的伤员更好，这正说明八师没有碰到恶诈，即便关山林急得跺脚，没有恶诈，他的安全总是多了一份。锦州战役结束的那天傍晚，乌云累坏了，在护送伤员下去的路上，他几次摔倒，有一次他甚至摔倒在一具死尸上面。救护队的人都很累，甚至比战斗队的人更累，但是他们没有时间休息，战斗刚结束，救护伤员的任务更重，他们得抢着把那些伤员往下送，但送着送着就发现出了问题，有好些伤兵躺在那里昏迷不醒，等抬到目的地，昏迷不醒的伤兵却睁开眼，跳下担架，活蹦乱跳地跑掉了。开始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后来才弄清楚，原来攻打锦州的部队经过连续多天的激战，人已经累得非常疲劳，战斗一结束，许多战士什么也不顾，在尸体纵横的战场上倒头便睡。担架队上去以后，一看血泊中躺着的是自己人，一摸鼻子还有气儿，二话不说就往担架上搬。有的战士睡得死，抬到地方才醒来，有的迷糊着，知道有人抬，眯眼看看，合眼再睡，等到了地方，人也睡得差不多了，自然跳下担架就开溜了，气得抬担架的老乡大闹情绪。政工干部马上给担架队做思想工作，说战士们打了那么多天，都是几死几活了，那是累坏了，不是故意赖着咱们抬他，咱们应该理解。这么一说，抬担架的才不闹情绪了。那天晚上，乌云和表兄弟俩组成的救护小组仍然穿行在锦州城的城北一带，在坍塌的楼房和废墟之中寻找着遗漏的伤员。他们来到观音庙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乌云突然站住了，站在那里朝城西的方向看。表兄弟俩不明白乌云在看什么，但是他们已经跟乌云很熟了，他们甚至已经很信赖很喜欢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兵了。他们俩见乌云站住也站住了，什么也不说的站在他的身边。锦州城在那个时候燃烧得正旺，满城的大火在夜风中彼此的呼应，像一条首尾相接的火龙，城市在大火中如同白昼一般。乌云站在那里，手里提着一个装着绷带的包袱，腰里别着一支美制的科尔特六发装手枪，衣襟上满是发硬的血痂，大火映红了他，也映红了站在他身旁的表兄弟俩。乌云的脸蛋儿因为硝烟 烈火和夜风的缘故显得红扑扑的，一双丹凤眼也由此熠熠生辉。他就那么站着，在那里朝城西看着，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